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陶杰、刘西良、胡恩威，光明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光明顶今晚咧由刘西良、胡恩威、陶杰主持，话题咧就充满爆炸性， 点爆炸法？ 爆炸法！ 遥寄地球村。因为各位如果睇有睇呢个国际及中国新闻都知道咧，最近咧呢个喺珠海啊有间酒店啊，总共有为数280多名东瀛日本国籍喺大阪工业企业嘅高级行政人员， 唔系做地盘喎，好似系 啊，做地盤呢、這个世界讲嘢要厚道啲， 厚道啲 ，OK。 地盘都系行政人， 仲要最衰就喺918事件前后， 系、 佢游论中国妇女， 万丈高楼平地起，啱啱喺公元2003年9月16至9月18日，就喺珠海咧就总共咧就包起成间酒店，兼啊系啊系宠召咗超过300名。 有话五百个， 亦有话五百个上代职。哇！如果五百个犀利啊， 好犀利啊，一对二啊，差唔多。 五百个 嘅中国籍嘅性工作者， 话啫，未必系啊。 进行咧一场集体涉及金钱嘅人嘅叫做体 育交易， 唔系体育生理紧密大交流， 更紧密。 更紧密交流，咁啊更紧密，促进呢个中日人民更紧密嘅体育友谊嘅联系。唔系，因为我哋收到指，收到监制指示，话嫖妓两个字唔系咁文雅，仲要谂一啲咧，即系提升下个社会质素，谂翻啲一啲。 你咁样讲，可能啲人 更加斯文啲， 唔系咯？体育 体育交换，石都系体育交流咯， 系啊， 打波大家流汗都系体育交流。 广义广义吓， 广义 OK 吓，咁咧兼啊，即系。 但系点会见到 兼呢个叫做人肉大侵略行动？咁 唔系辱华行动咩？ 啊，咁咧。就俾中國大陸嘅網民咧知道，事源一 有部分網民 湖南農民咧就經過， 唔係農民，嗰個係經商啊，去珠海 商人， 湖南商人，充滿民族主義思想嘅商人嚟啦， 就喺外國，外國就發現咁嘅事件咧，就上報呢個傳媒係嘛？ 佢係先去珠海當局，跟住就冇受理， 冇話珠海 就向兩份報紙就揭發呢個集體， 哇！大陸有新聞事。 系啦， 结果搞到咧，由中国 身慰安妇啊，话呢个系等同嘅。 由中国外交部出面咧，就向呢个日本外相叫川口信子就提出抗议。 啊，抗议啲咩咧？ 敦请咧，话日本人点解咁冇教育，走嚟中国咧系非法嫖娼。 哦。 咁而日本呢个外相亦都声称对呢个事件极之遗憾，同埋认为呢个对女性嘅侮辱啊，譬如啊，对女性侮辱啊。 Okay, 对女性的侮辱啫，唔系话对华人的侮辱，听清楚喎， 伤害女性尊严， 伤害女性尊严，冇伤害，冇伤害中国人民尊严。 签 CEPA 嗰阵时，点解又唔去闹啊？董建华，香港一日咁多人上深圳去珠海嗰啲，咁啊点计啦？套 你啊 CEPA， 佢日本仔就满床爬，即系。啊，此爬 物體亦關係， 係啊，即係此爬不同彼爬，咁呢個講清楚。所以呢個兩陣，首先咧就係我哋今晚研究第一個問題，嗱、啊，全真意思，歡迎聽眾加入思考23390209，究竟呢個日本仔集體珠海淫落大沉春嘅鬧劇，是否係侮辱中華民族尊嚴呢？第二，咁啊，董特首應該由呢件事件吸收啲乜嘢教訓呢？是不是应该立法去制止大量的港男在11黄金周上去中国内陆，是以这些涉及金钱的生理活动 严重伤害中国 生理交易 来到重炮庆祝国庆呢？这个就要即系两个问题先。 咁香港有好多嗰啲团去泰国嗰啲啦，佢哋俗称炮兵团嗰啲，咁又点计咧？ 咁啊，首先啊，呢个先解决呢个民族尊严问题。小弟认为咧， 就呢個日本仔尋春集體淫樂團咧，並冇侮辱中國人民嘅尊嚴， 冇理由， 亦都冇侮辱到女性尊嚴。 真係呢個 第一， 點可以咁反華立場？我真係 唔係反華嗱嗱，我哋 糾正民主義喎。 所以我糾正啊，頭先嗰個宣佈咧就係話本節目代表個人意見，我今日嘅糾正係唔係個人意見？ 你代表梁文道嘅意見，係 代表全世界有理性嘅人士嘅意見，有理性啊。 咁我都要， 不過可能冇， 我都要，咁我都要糾正。我今日所講嘅嘢就唔係代表我嘅意見，係代表所有民族主義者嘅意見。 咁啊，哦，咁啊都得嘅。咁你啊，你啊，阿威哥，你啊代表咩？ 我啊，我都未知代表咩，等你哋讲咗先啦。 首先咧，就呢个有冇辱华咧？我觉得咧，最重要就系个问题要害在一个在两个字，就叫嫖妓。呢两个字咧就好有中国文化色彩。而家咧已经睇我哋生活一个地球村，已经冇嫖妓呢个观念。 系点解释咧呢个字？ 光顾性工作者， 唔系嫖妓呢个典故系点嚟啊？你可唔可以？ 呢个啊，呢个就考起喎。 考起 啊！呢个因为呢个妓咧， 中国好耐历史噶啦。 最早咧，你讲慰安妇，最早系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齐文公型嘅系 个智囊管子，管仲啊，管仲提倡嘅系嘛？咁啊，妓女咧系人类最原始嘅职业， 系啊系， 已经烟古不可稽考。最早嘅咧个古迹， 即系有人就有呢个行业啦。 去到土耳其伊佛所嘅古迹，你都会睇到嗰啲地 板 有个女人嘅眼，然后只手指指住嗰度，即系嗰度有妓院。 哦 ，OK， 吓咁啊，证明咧喺罗马希腊时代咧做妓女咧系一种人肉交易，系嘛？咁啊，至于系咪羞唔羞耻咧？呢个我觉得是涉及宗教文化的问题， 道德问题啦，个人道德修养问题。 但当时由春秋时代中国的各型妓院咧，就主要服务翻我哋中国人啊嘛。 啊，呢个有问题啦。 啱啊，宋朝嗰啲 系咯， 好简单啫。因为当时如果有大金国啊，呢个叫做袁颜亮走落嚟大宋国土。去到 可能都有喎、 去到杭州，佢叫立马吴山第一峰，走去嫖一个咧大宋国嘅妓女，都系侮辱民族尊严喎。 咁但系如果 而家今日地球村啊嘛， 但系阿土，如果你话派啲公主去和番嗰啲咧，嗰啲系点样样计数咧？嗰啲 咁啊。咁啊，即係好似呢個叫做文成公主啊， 係啊，文成公主 啊，呢個叫做呢個叫做黃昭君啊，呢啲啊，算唔算辱華咧？ 係咯， 因為我覺得唔算， 係嘛？ 呢個係你自己送埋去俾人辱嘅啫，呢個叫人必自侮， 人必自侮 ，OK。 以後人唔好知，因為咧嗰個係有好多著數嘅，送咗佢出嚟咧，換嚟咗十五十年、一百年嘅和平。 嗱，調翻轉講啊，你成日你話如果冇問題嘅陶傑，點解呢個村口？順子要表示遺憾，日本政府、日本外相都表示遺憾喎。呢件 事有咩咁遺憾咧？ 唉，首先你唔知道呢個遺憾， 呢兩個字 外交辭令 regret 係咪？ 即係講咗等於冇講， 可實可大可小啊！ 即係佢遺憾你咁講， 可真可假係啊！我覺得我好遺憾，遺憾點解？ 遺憾你 喂你呢班友。你去嫖就嫖啦，做咩衰落人哋手上啊？ 断正咁样 系嘛？做咩断？ 醒目啲啊嘛，系咪先？ 系啊， 啱。 下次醒啲啦，爽爬啲，唔好俾人捉啦。 啊， 呢个都好遗憾喎。 系啊， 系嘛？搞到我哋日本大和民族系嘛，丧尽颜面。 唔系，佢跟住就话严重伤害女性尊严，表示 咁呢 个 咧，呢个因为 尊严，佢有冇访问过嗰五百位女士？系咪真系严重损害？ 嗰五百位即系性工作者， 传说中嘅性工作者。 带咗银纸，而家去咗罗湖城 shopping 啦。 唔系啊，而家 或者自由行嚟咗香港。 嗰个扯皮扯皮嗰个俾人拉咗啊！最新 拉咗湖南喎， 喺湖南嘅。 点解系湖南咧？点解湖南咧？ 我谂佢好多外省嚟喺珠海揾食嘅。 不过土头先你讲咧，你会我就有阵时会问，点解去珠海咧？嗬，即系点解佢哋唔去新基内啊？点解唔去嗰啲咩？ 嗱，呢个咁嘅 地方啦吓。 呢个咧，如果你话咁辱华咧，香港人辱泰就已经辱咗凡三十年啦。好似你头先讲有呢种叫做炮兵团啦， 系啊系啊，玉台 啊，玉台 啦，系啊， 台湾咧就有早期 台湾啦，台北系人都知道 北头啦， 啊北头冲凉啦， 系啊， 新加坡大舞厅啦， 啱啊， 去到呢个叫仲有玉波咧，新加坡有条 Boogie Street 啦， 系啊系啊， 系嘛，仲有叫玉窑咧，专揾人窑嚟到玉啦。仲要翻嚟众口交传， 拍戏咧，仲要 仲有攞去拍戏啦，仲有点解香港人系都要走嚟泰国？第二，泰国政府从来冇向曾荫权或董特首抗议，话 香港 人喺度辱泰咧。 系咯。 不过徐笨有精啊，佢唔抗议。金融風暴，你又省咗十億俾佢，乜嘢數都走曬。 係咪香港同泰國冇呢個民族仇恨啊嘛？ 係咪啊？係咪 打個仗喎？同泰國 唔係啊？ 中國有五千年歷史啊！ 咁你要分開兩件事喎、啊，唔係話因為你中國同日本打過仗， 啊、 而呢筆帳已經1945年了斷，了斷咗啦。 唔係喎， 而跟住人哋走嚟嫖妓，你就變咗一個建立 中國政府 因果關係， 仲係覺得。日本政府冇就呢个侵华战争咧、啊，去承担佢责任啊嘛。 咁我 但系侵华还侵华啊。咁今次呢件事有咩拉埋一齐？ 1945年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 系啊，以怨报德啊嘛， 以德 以德 报 怨啊嘛， 以德报怨 系官式咁代表中国人咧， 接受咗佢嘅道歉， 唔需要接冇啊， 冇赔偿， 唔追讨赔偿。 系啊。 第二，1972年田中国荣访问中国啊，毛泽东话多谢你哋皇。軍侵略，如果唔係我哋 共產黨都 唔會攞 到 政 權， 係咯。到啊，呢個應該係1978年鄧小平訪問中日本，話我哋中國人對日本做咗兩件錯事，第一就輸出漢字嚇、令到你哋到今日咧都仲用咧方塊字；第二咧就係、是、向你哋輸出孔子儒學，咁啊令你哋受到毒害嚇、喂。咁呢啲仲唔係了斷？了斷曬咯， 唔係喎，一有外交，一參拜靖國神社，北京嘅立場就會出翻嚟嘅嘛。又係話冇反思到呢個侵略戰爭啊， 哇，咁 冇向呢個歷史學習啊嘛。 呢、 這 個越撐越遠。 咁你 而家講，可唔可以將個焦點搞 翻去珠海呢度？翻翻去珠海呢個地方，係嘛？ 就講翻呢件嫖妓事件咧。全真熱線23390209， 指點江山，笑傲江湖。陶杰、刘西良、胡恩威、光明顶， 全真意先23390209，咁啊讲呢个叫日本买春团啊嘅嗰个闹剧，咁啊而家就网民好激动。 咪嗱，我覺得係同係真係同日本人有關嘅。如果你話發生英國人集體賣春，德國人喺中國集體賣春，你 嗰個網印第安人 或者印度人 或者黑人， 係啦，你嗰啲網民個反應會唔會係咁啊？ 我諗黑人個反應就大啦。如果係黑人， 仲大過日本人， 大大大大，因為咧中國人有一個心理盲點係頂唔順黑人嚟到做女婿嘅。 是咩？ 我识几个都系啊。 咁如果 一听到话个女教同黑人出街啊，即刻抨佢出就抨佢走啊。 系咩？ 不过日本人呢样嘢就有少少特别嘅，系嘛？即系可能系嗰啲咩慰安妇啊，嗰啲咁嘅历史记忆啦、啊，系嘛？到而家仲未清洗得晒啊。咁啊，呢个明明一个感性问题咯。我而家同讲紧理性啊。 唔系啊，系个道德问题多啲咯。 吓、 咁你去唔去？嫖妓嗰样嘢有啲系个人嘅道德选择嚟噶嘛？ 但系我话啦，你一讲到道德，系因为你系以嫖妓两个字嘅联想为基础。而家人哋叫做性交易、性工作者，就冇道德问题啦。 即系有性需要， 你喺度汉堡 买啲性服务， 因为性需要系天生嘅、天赋嘅意欲嚟嘅，即系等于你想食嘢，食嘢系咪不道德啊？ 食 霸王餐就不道德。食完嘢找数就冇话不道德， okay. 所以你话呢个有冇侮辱民族尊严咧？我觉得，除非呢班日本仔系嚟到 唔俾钱， 嫖妓唔俾钱食霸王餐， 或者传染性病 系嘛，或者蓄意，仲要证明佢蓄意传染性病，即系好似嗰阵时啲731部队。啊，或者嗰啲細菌部隊咁樣咧， 試啲細菌武器， 試細菌咧，仲有足夠證據支持，經東京法院判決， 係啊，琴日判決咗要賠錢啦。 但如果按你嘅 東京法院 嘅講法咧，其實 咁就辱華，有少少辱華。 中國政府唔應該出面嘅喎，其實 梗係唔應該， 因為嗱，你係民間大家自己嘅交流活動嘛。 個核心問題就係，如果假設係違反咗中國嘅法律，佢哋就應該從 應該由公安， 應該由公安捉咗佢哋之後，就有法律。停判咗，咁先至可以定到论佢哋系咪做过呢件事。 除非你证明到呢几百二百几个日本嫖客咧，系日本政府公务员，而家唔系啊嘛， 国家 系咪啊？ 但你咁讲又唔啱喎，都未审，你点知佢哋有冇做过呢件事啫？ 我唔揾哦，呢个咧。 即係你有咩證據先？ 嗰個湖南， 而家係靠講講下咁啫嘛，好驚喎！ 向報紙報信。 啊！湖南佬话 系，湖南佬话系就系噶。 湖南佬嫖妓第一、第二，佢呢班人系大阪嘅工业公司嘛？ 唔系建筑公司， 建筑公司嘛？唔系呢个，唔系呢个。 但我 系 好唔明咧。 政府公布，但外交部出咩面啫？ 冇经过审判，亦都冇经过调查就下个定论，咁有啲怪喎。 咁啊， 同埋点证明咗嗰五百几个人？又冇捉到呢五百几个人翻嚟，咁系咪有啲怪咧？我系觉得有啲怪。 啊，呢、這个首先咧要啊要啊睇晒五百几人对呢个 288个， 380个啊，应该。 总之啊，要总之成千啦，加埋，加埋呢、這个 即系好大 呢、 這个集体間酒店好 大淫乱咧，系冇冇可能有一个宏观全景睇晒咁多 pair 嘅。 如果就系就等于呢个卡里古拉咁壮观啊！真系 系啊，罗马罗马呢个暴君、啊， 呢你只系讲话涉嫌或者估计或者猜想佢喺度咧开紧千人无遮大 party 系咯， 咁咧 有冇相？ 哇！此其一，第二 咁个证据喺边度啊？ 你咁中国外交部话佢犯法嫖妓，都好难证明。 唔系啊，法庭都未判佢点可以话犯法咧？ 佢 dating 噶可以， 系啊，识女仔 可以识女仔系嘛？交友，我交友，我招呼你由酒店，大家亲密，有咩有犯咩法先？冇犯法喎，系嘛？所以外交部咧，第一。如果你咁嘅样咧，就要改名啦。呢、這个唔系外交部，呢、這個、叫性交部。 点解咧？ 系性交事务，唔系外交事务。咁、如果你唔系叫外性交事务嘅话，咁呢啲就唔好理，交翻俾公安，公安交俾可以喺当地嘅法院咧，系行检控啊嘛。